县令。

呀望月，望到的是你的笑脸，天呀望月，望到的是你的双眼，你那一双弯在月亮里边，你那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边。陪伴在我的身边，只能把那月亮也忘作恋人，夜夜陪伴在我的身边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